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76跟77节。无故见财，非礼喷财。那么这个是不知道爱惜物力，借着底下两句散弃无辜劳扰众生，文里头这个四句，一切众生生到这个世间，都是有业因的。佛家跟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六道的凡夫都是受业力主宰，一生只觊觎荣华富贵，寿命长短都有个定数，所以在世间，高明的算命、看相，往往都看得相当准确。正如同《了凡四训》一开端，袁了凡先生为我们叙说他早年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他的终身修旧几乎是丝毫不爽确确实实证明一点差错都没有。这个不是一般江湖的算命先生那一些说法了未必可靠，不负责任的。孔先生呢，真正是有学问。有见识，也有修养。所以能够算得这么准确。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就像西洋人所说的我过去看过这个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里面就很多次说过，人的一生就好像剧本早就写好了按照这个剧本呢去表演谁也没有办法改写这个剧本。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续命论。佛法里面承认命运是有的，但是命运决定可以改变的绝对不是说一成不变。首先呢，我们要晓得这命运从哪里来的，是自己造作的。 这个里面的业因跟果报啊，都非常复杂。业因涉及到无量劫前，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些习气、烦恼，还与一切众生结下了恩怨债务，来生后世因缘聚会的时候要偿债呀。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往昔的业因，如果我们自己冷静地观察思维，就在自己这一生当中，就得到了证明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细细想来。有人对我好的，过去我们有恩呐；有人给我不好的，相处不好的，这过去有怨呐。有时候我们得到财物，心里晓得是别人还债还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有损失，知道我们还人。佛家讲的很明了啊，人生在世啊，只不过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就为这个来的啊。所以佛总结一句，人生什么意思？人生酬业啊，酬是报酬啊，业是过去造的业。过去造的善业，你这一生享福；过去造的恶业，这一生生计艰难。可是业不断的造，果也不断的受。因果循环。享福的时候，决定有造业。我们就不说是别人了，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十全老人啊。论福报，古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乾隆皇帝福德、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他通通具足，那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做了60年皇帝，做了4年太上皇，他这一生当中也造了不少恶业。福享尽了，然后恶报就现前。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了，夫子给我们说：“人心巍巍，道心巍巍。”这个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人要不觉悟，不可能不造业。福报越大， 造业越容易。啊，而造的这个恶业，更严重。啊，世间小民，没有威德，没有权势，一生所造的业比较少啊，也比较小啊。我们冷静细细观察，就知道。我们有限的人生，的人生又何限之有呢？的人生而闻佛法了，这个人生就有限了。的人生不闻佛法，的这个人生呢，很不幸呐。岂能不造罪业吗？正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头出头没”，立刻又堕落了，转眼之间的事情。多么可悲，多么可怕！人之所以为贵的，就是在接受啊圣贤的教育。圣贤的教育，渊源有两种。一种是大彻大悟，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真实智慧，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宇宙的起源，宇宙怎么生起来的？生命的起源，宇宙跟生命的关系。这是大根大本呐！明了之后，圣贤人教我们做人之道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如何相处？这就是大学问。世出世间，古圣先贤对于后人的教诲。对一切众生的教诲，不过如是明白之后，这个人就能够趋吉避凶，自求多福。 我们没有明心见性。我们只有良心、明心见性人的教诲。跟着他走啊。太上在这一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教诫没有两样。太上这一篇理论上说的不多，四相上说的不少，对我们非常切用。如果在四上不能改，我们就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呀。我们也很难开悟，这什么原因呢？烦恼业障啊，障碍了悟门，不能开悟啊！什么条件能开悟呢？古德常讲，烦恼轻，智慧长。我们有这么重的烦恼，怎么会开悟呢？依照太上的教诲去修学，这是断烦恼的好方法了。佛家讲到修学的总纲领，是一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一个明确的道路啊，成佛之道啊。太上这篇文字就是这里，我们能够遵循。能够奉行，心就定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个准则。这个道理要懂啊。爱惜物力，虽然只说了四句，四句是个原则，我们必须能够融会贯通。要知道，物力的艰难呢，得来不易呀。现在虽然科技发达，生产力提高了。不需要像古人那样的操劳，使用机器大量的来制作。可是我们要常常想到啊，现在在这个世间，还有多少人缺乏日常的用品？我们得来的容易，这是娘来过去修了一点福报。 今生呢也能够断恶修善，感得的报应。可是想想，许许多多在生活困境那些人，我们自然就懂得爱惜物理了。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平安就是福啊。人生在世，三餐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休息，足矣。如果有多余的福报，要知道布施给众生。要懂得惜福，懂得培福啊，无故剪裁，非礼喷宰。这太上在此地教我们了。古人杀生吃肉，肉食也有一定的时节，绝对不是暴饮暴食啊！此地剪裁。是说做衣服啊，烹宰是饮食啊，穿衣吃饭，从这个地方啊学借鉴。这是日常不能缺少的物质生活。圣贤人在此地劝勉我们啊，我们能省一分，就能帮助别人一份，要长存此心呐！啊，那我们看看先前这个社会，这两句粗犯，犯得非常严重，于是佛相敬了。灾祸就现前了。古时候，一决定是为自己之必须。你看佛为出家弟子所制定的三衣一钵，这是古时候居住在印度这个地区啊，他三衣就够了。我们新加坡是热带，靠近赤道，没有四季， 所以在此地居住啊，衣着非常简单。如果在中国北方，你必须要具足四季的衣裳，春夏秋冬可是我们虽然居住在这个地区，要到北方去旅行，还是要添衣服，这就是有理由去添衣服。没有理由，就不必找这个麻烦了。因食杀生，肉食，在古时候都是祭祀鬼神的。献祭。完了之后撤下了供这是。大众才享受不是天天有肉吃我在童年做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抗战初期，我们生长在农村。农村里面吃肉一个月只有2次，初一十五，大家是祭神、祭祖先，买一点肉，量很少所以小孩都希望过年，过年。那几天呢？每一天都有一点，时间也很短了，也不过十几二十天的时间而已。那年过去了，现在是每一餐都有肉食，你说怎么得了？儒家虽然不禁止，但是。也不是叫你天天杀生肉食，佛家晓得这个道理，肉食冤冤相报，为什么世间有残酷的战争？这个战争我们能够回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残酷，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道加多少倍呀！第三次世界大战要起来的话，世界这个有很多人说，这是终末的战争，就这个战争打完之后，世界上再没有战争。为什么呢？人都死光了嘛，还打什么仗呢？是毁灭世界的战争。佛在经上说：“刀兵劫如果要世间没有刀兵劫，佛说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吃肉，世间就没有刀兵劫了。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很深。”刀兵劫是怨恨累积而成的，怨恨从哪里来？吃众生肉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真的是弱肉强食那个弱者他心里的怨恨永远不能消除。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是流转的， 于是就产生报应，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只有佛讲的透彻，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不敢再吃众生肉了。希望我们跟一切众生这个冤仇啊，能够化解。我们认真努力修学，把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是忏悔也，赎罪也。所以爱惜物力要从日常生活当中下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